相上来讲，一起进分，但有其名啊，名之为心，我们讲的心法啊，大师五十一心俗都是属于心法。在早期翻译经典里面不叫心俗，叫心俗，数目字的俗。玄奘大师以后翻成心俗，心俗就是心俗，一切相分有形之，可为心法所缘的，那通通叫做色法。这是说外六尘，内五根呐。依此虚妄色法生灭分为差别。这才给我们觉察之中所幻现的技术正道寿命种种差别的幻象，这些宗名在五浊里面呢叫做界浊。这个是事实真相演变的大概啊，经典里面寥寥几十个字就写得清清楚楚。下面佛教的阿难，阿难是诸狂花，非从空来，非从自出。这要跟我们分析事实的真相，其目的就是叫我们开悟啊。摆脱掉虚妄啊，就了生死，就超越三界了。狂花是比喻九法界生死虚妄的色相啊，不但是我们人生，我们人类生活的环境，纵然是菩萨，原始的菩萨，华藏世界，十宝庄严土，也在九法界之内，不在九法界之外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是属于狂化啦。那么这一句就是说明九法界一真庄严，这个色心从哪里来的，真实相如何啊。前面说过，若但清净目，本自无花。这是讲什么呢？讲这个一真法界，讲常寂光净土，正是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讲之后空空无大千啊。 吴大千就是卖油九法界的一根庄严呢、啊、没这些东西啊。那么这些东西啊，就是不觉才现出这些虚妄的幻象。如果我们真觉悟了，了幻了，了幻就不为幻所累，了幻就不为幻所爱。为什么呢？心里面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妄想。这个时候也能做到心静意如。刚才给诸位说了，这个就是相似的根本智、厚德智现前，不是真的。真的怎么样？真的一定要正道如来位才是真的。虽然不是真的，但是诸位晓得，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的累赘可以解脱了，可以摆脱。在九法界之中啊，可以说得大自在了。你能够真正彻底了解真相，就有这样殊胜功德利益。昨天我们在《法华经》里面所看到的，弥勒菩萨在寄送里面讲，见到诸过往，依佛请法，就发心剃除须发，就出家了。这就是说明了，真正觉悟了之后，清净法里面这个受用超过世间的过往啊。出家是什么呢？求身心清净，自在无碍啊，求的是这个。出家人心里还要有所牵挂，那与世间人有什么两样？我们想想，从前出家人是什么样子？三衣一钵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所以他比过往高，世间过往看到他不得不敬重啊。为什么呢？过往还有余，人家没有余了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丢掉了。不但世间过往尊敬你，天上的天王天神都恭敬你，他一看的时候他不如你啊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不能不佩服你。所以这一个出家人所在之处龙天护持。现在出家人怎么样呢？心里面还是有财色名食睡，还是有名闻利养，天神看到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比我长远了，不睬不理。护法神也不会来护持你，他一看什么，不值得他护。 你也不尊敬你吗？ 什么人来跟你打交道呢？恶鬼邪神来跟你打交道，他一看，哎，你跟我差不多，我们是同行同类的。真是经里面讲说，恶鬼同门呐、啊！这些恶鬼恶神在暗中来挑拨你，帮助你造作一切罪业，跟他们是同一道理。这些道理要是不明白不觉悟，注意想想我们从什么地方找出路。啊，九法界这一些虚妄相，就是比喻里面所讲啊，邓仪法牢啊，这才见的这些妄相。我们仔细去一追究，这个妄想从哪里来呢？佛在此地说得很清楚，非从空来，非从目出。比喻上容易懂啊，眼睛疲劳了，看到空中有花了，看到空中有象了，这个比喻很浅显啊，佛是用浅显的例子比例难知的思想啊，这个宇宙人生从哪来的难知啊，今天的科学家哲学家啊，用尽了头脑还是莫名其妙啊，找不到这个答案。眼睛疲劳看着这个空中有花，这个也容易懂啊。凡是害过眼病的人，或者佛在此地教你啊，你把眼个眼睛睁大大的啊，不要眨眼啊，你看看你睁上个十分钟二十分钟，你眼睛疲劳了，空中就出花了啊，就看到东西了啊，这是眼睛疲劳了的相啊。那么这个相呢啊，很容易明了，不是虚空有的，也不是从眼睛里头出的如果要在狂花找它到底是怎么来的，如果你说他有一个原因来着，那么这个狂发应该是因缘所生的、啊、有原因嘛，有道理出来的嘛。如果说没有原因，没有原因这个花也有的，那就是属于自然而有的了。现在就是我们一般人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的来源，换句话说，不管学说怎么多，总不外乎这两大类，一种是因缘生，一种是自然生。诸位要在这个两句话里真正体悟了，你才真正恍然大悟啊，非因缘非自然呐、啊，因缘自然都加不上啊。为什么呢？是狂花虚妄而不实在啊。这两句经文叫我们觉悟，悟了狂花没有自体，眼睛动也没有根源， 能所见性啊，根茎双亡啊。这个时候你所见到的就是一阵啊。那么众生麻烦在哪里呢？他就是找根源，到底是因缘生的，是自然生的，这就是愈迷愈深啊。越是追究越不得其真相。如果要想得其真相，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细心大本源，把一切的妄心妄念统统卸下去，本来的一真就现起。怎么能起心动念？可惜一切众生绝大多数沉迷不悟啊。一个真正学佛之人必须要审查根本，明白这一个事实的真相。我们才会有入处。九法界是一个大迷宫啊，如果不能够深明真相，我们怎么能够走得出这个迷宫？下面经文就好懂了。如是我难，若空来者，即从空来，还从空如啊。这是切就虚空来说明这个现象。虚空没有例外，怎么能够生出个花出来呢？如果这个虚空突然之间要出了花了，那么换句这个虚空应该有内外了啊。所以这个花既从空出来了，应当还从空入进去，那必定有这个现象啊。说若有出入，即非虚空啊。有出入就是有里外了，但有里外它就不能叫虚空啊。实在上说啊，这是比喻三途无因啊。这个三途佛法里常讲三圣同居图、方便有余图、十报庄严图啊。以后呢我就不再加以解释了。三途五因实实在在不是一真法界所生的。一真法界里面是根本智圆如实境，智跟如是一不是二。如果说一真法界还分这一些三途五因，给诸位说那就不叫一真法界了。那么三途五因从哪来的？ 一句话说明白，从妄心生着。这个唯识里面讲啊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啊，无明不觉生三息，境界为缘长六处，就是这么来的。真如本心就是一真法界，啊，而三途五蕴啊，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，阿赖耶是妄心。妄心生出来的是妄境啊，如果我们在妄境里面执着认真，这个就是大大的迷惑啊。果然把这个妄境认清楚了，越下觉悟了，在这个妄境里头，妄不爱真，真也不爱妄，从此以后不再起分别，不再执着，不再起妄念，身心静，当下清净。给诸位说，这与西方净土就相应了。啊，纵然在三界之中再不造业了，不但恶业不造，善业也不造了，这个时候你所造的呀，说之为叫净业。为什么呢？与三界六道没有果报的感应啊，三界六道是染业，是迷人造的，悟的人不造染业了。所以事实真相不可不明啊，不明事实真相吃的亏太大太大了。真相大明了，修行的方法你也自己也懂，用不着别人教你，真相果然大明了，这一切经摆在眼前一看就懂了。为什么？没有障碍了嘛。我们的障碍就是迷，就是不觉了嘛。迷惑了，觉现前了，哪里还会有障碍？再看底下一段经文，空老非空，自不容其化相起灭，如我难题不容过难。这是把第一个比喻说完，啊，说出这个花绝不是从空而生，这个狂法决定是失望的啊。佛在此地是用比喻说，说空若非空，空假如是不空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它是实体啊，实体就不是虚空了。如果是实体，那他就没有法子容纳外面也有一个自体之花。底下两句是举一个实例来说啊，如我难，你这个身体是实在的，你没有办法在你这个身体再去容纳一个我难，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，为什么化身于空，你在那里嫉妒分别，认为这个花是从空而出的呢？如果是从空出的，那就等于说是从这个自体实体里头生的了啊。你阿难自体能不能出一个阿难呢？能不能容纳个阿难呢？不能够。虚空要是有出有如的话，这是实体，实体里面决定不会有这个现象。那么在法中，我们嫉妒分别，色法若是从心外而有的，一说色法俱从空出，大抵世间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，是不正知的，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法根源的真实相他不了解，他不晓得虚空是从哪里来的，人生是怎么形成的？只见万有似乎是从无而起，于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误会，认为无缘无为啊，也应该有一个缘由啊。也有一个形成的理则，他哪里知道真正的根源，哪里晓得真正的真相呢？总而言之，这都是由于没有真智慧的缘故，而真智慧必须要离开虚妄的心意识，真智慧才能现前。真智慧从真心里面生的，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再问问，怎么个修法？这个是要紧的事了。修行的方法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决定不攀缘，随缘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两句我们常常念修了没有呢？ 什么没有修呢？不了解事实真相。了解事实真相呢，必定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无论是境，无论是缘，境是讲物质的环境，缘是人事的环境。啊，与物质的环境，与人事的环境，都能够随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我们自己才能够得其真呐、啊，啊，给诸说才能不造业啊，啊，这个不造业就不受果报啊，啊，三界六道轮回这才能超越啊。那么要想说明真相。说的最微细的确实是为实，这是没话说的啊。但是为实就是说的太详细了，我们要费很多的时间才能够做完，才能够研究透彻。信宗经典也说得很透彻，但是它只几句话啊。你像我们楞严经，这楞严经好处在此地，每一章每一节都把这个问题说透彻。前面一章你没悟，还有后头，后头一章没悟，再后头还有，此地不悟，下面还有，处处都有悟处啊！啊，为什么有人悟得快？为什么有人悟得慢？这个就是与自己呀、啊，这定慧能不能相应？自己的心清净就悟得快，自己的心染污。觉悟得慢，啊！你要想求悟，一定要真用功。真用功修什么呢？就是修清净心而已。啊，这个三心啊，啊，我们讲菩提心三心啊，直心。身心大悲心，我平常把它换一换浅显的名词，这个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，这三心从哪里下手呢？从清净心下手。你先修平等做不到的，修不成功的；你先修慈悲也做不到的，你不会慈悲。首先修自己的清净心，先清净了。自然就平等，自然就慈悲啊！清净心也得下功夫啊。六根缘、六尘境界，提得起脚，不能啊。随缘而不攀缘，心一天比一天清净。一天比一天光明啊！哪一天遇到因缘成熟了，豁然大悟啊！这一悟啊，就上轨道了啊！然后才是真修行，悟后起修啊！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为止。